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今天以晴为主，气温回升，午间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但昼夜温差大，早晚出行请注意防寒保暖。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四五”时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发布；北京首个区级家长学校落户海淀；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操今晚开始预约；文化遗产类电视综艺《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今天在北京举行了第二季看片会。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举行的北京亦庄创新发布会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四五”时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发布。这是经开区在约60平方公里范围内承接卫生领域相关职权后的第一个5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十四五”期间，经开区3级医院将由4家扩容到8家。详细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你好，蔡鹤娟。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来给我们说说北京经开区“十四五”时期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有哪些亮点和计划呢？ 是这样，“十四五”期间呢，经开区的3级医院将会由4家扩容到8家。另外呢，这个北京儿童医院新院区，它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选址建设，建筑规模是29万平方米，规划床位是1200张。这就是北京经开区即将落地的又一所3级医院。那它将承担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和北京经开区妇儿保健机构的重要职能。北京扶正肿瘤医院呢，它是一个临床型研究机构，建成投用，它会探索医企结合的新模式。那在“十四五”末期呢，每1000名这个人员，亦庄的这个老百姓，他的床位就会大于7个。依托东方医院经开区院区，那还会建设国家级智慧中医院以及研究型医疗院区，承担国家3甲中医院以及区属中医院职能。随着这个同仁院区主体南移啊，亦庄的床位可以达到1400张，门诊面积扩大2倍以上，日门诊接诊量可以达到上万人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的诊疗服务。另外呢，家门口的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帮老百姓会看小病。到2025年，经开区基层卫生健康机构，它将会达到按需建设，实现15分钟社区卫生健康服务圈覆盖率达到100%。另外，经开区还会聚焦全地域、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利用它的这个科技优势啊，建设及健康数据收集、分析、应用于一体的这个健康管理交互平台，实现居民从婚期、孕期、入园、入学、入职到老年的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监测。力争到2025年末，经开区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是小于10%的，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呢小于53%。今后5年，经开区还将提升重点人群卫生服务水平，将会制定鼓励3胎生产细则，试点孕产妇生育全过程免费享受基本医疗服务，全力推进免费的婚前医学检查、婚前优生检查、两癌筛查等等。力争到2025年，重点人群卫生健康保障覆盖率呢达到95%以上，每1000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主持人， 好的，感谢蔡鹤娟的介绍，再见。 再见。 继续来关注，本市首个区级家长学校近日在海淀区成立，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科院等12家单位的家庭教育领域专家将组团送课，为该区家庭教育工作提供专业指导。海淀区教委表示，自双减工作开展以来，海淀区坚决贯彻落实双减的各项工作部署，坚持首善标准，以构建良好教育生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为工作目标，进一步强化学校育人主阵地，深化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化治理工作，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与期盼，按照校外治理、校内保障、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的工作思路，努力做好双减各项工作。 今天起到12月16号，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钞可以进行线上预约。中国人民银行此前发布公告，定于今年12月21号发行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钞一套，包括冰上运动项目纪念钞和雪上运动项目纪念钞各一张。纪念钞每张面额都为20元，冰上运动项目纪念钞为塑料钞，雪上运动项目纪念钞为纸钞。纪念钞发行数量为2亿套，北京地区分配的数量为1150万套。由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主创的文化遗产类电视综艺《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今天在京举行了第二季看片会。新一季节目将聚焦更多中国的文化遗产地，讲述背后的故事。详细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你好，天池。 哎，你好，主持人。 那第二季的《万里走单骑》将关注哪些遗产地？在节目形态方面会有哪些创新呢？ 好的，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万里走单骑》第一季当中呢，是从这个中华文明的良渚遗址出发，那么历经了300多天，行程有2.6万多公里，横跨了8省11省，一共是有10个世界文化遗产地和2个预备名单所在地，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有所呈现。那么这次的第二季呢，今天他们透露的这个第一季的看片会走进的是13朝古都洛阳以及大运河与陆上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唯一的交汇地。那么这个节目当中呢，除了这个单霁翔之外，还包括像周韵、肖央、牛俊峰等等的嘉宾也是参与到了这个节目当中。那么这次第二季的节目在遗产地的排布上呢，是保证多样性和区隔性，比如说商代文明的遗址殷墟，还有陶瓷工业遗产景德镇御窑遗址啊，包括这个文化自然双遗产武夷山，还有在咱们北京的这个古人类遗址周口店啊，这些都是这个选择的一个标准。还有一个标准呢，是这个市遗地的当下的活化啊，比如说这个传承商贸文化密码至今的泉州啊，还有这个映衬唐宋生活美学的大足石刻等等。那么在这个路线的策划上，也是从人文美学、历史文化、生物自然等多个维度去展现中国的这些遗产地和文化的丰富性，以及与现代生活的这种融合。那么应该说整个节目呢，还是沿袭了第一季的这样的一个调性，也是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深入到这个遗产地里面去挖掘和这个遗产相关的一些知识点，同时呢走进有故事的人物，去再现大众和市遗之间这种血脉相依的情感。那么第二季的节目呢，是从12月19号开始首播啊，那么第一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洛阳这样的一个样片。那么这次的第二季的节目里，也是通过这种比如说开篇视角啊，还有这个市遗唤醒行动啊，包括老山日记等等这些板块让整个节目融合起来更加的有机，那么也更容易被年轻的观众所接受。 好的，感谢天池的介绍，再见。 好，再见。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党史上的今天，1986年12月14号，邓小平会见贝宁总统，贝宁人民革命党主席克雷库什谈到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和中国的发展目标，指出要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提高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1996年12月14号，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他指出，世界军事发展的强劲势头对我军质量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提出了严峻挑战。海湾战争以后，经过几年酝酿，我们于1993年初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 在这个战略方针指导下，去年又提出实现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2014年12月14号，习近平在视察南京军区机关时强调，要紧紧围绕强军目标，深入贯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全面加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切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庄严使命。1962年12月14号，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15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以及核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周恩来任主任。2017年12月14号，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的决定。自2018年1月1号零时起，武警部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归中央军委建制，不再列国务院序列。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详细内容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你好，郭工。 于飞，你好。 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上午啊，天气以晴为主，光照比较好，气温上升速度呢不算慢。到12点钟的时候呢，城六区国家级气象站中的气温普遍是2度多到4度多，气温最低的是朝阳气象站，2.9度，气温最高的是海淀气象站是4.4度，南郊外台12点的气温呢是3.6度，这个比今天早晨最低的时候的-5.3度，高了8.9度，上午气温上升速度呢还不算慢。中午到下午3-4点钟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光照依然不错，气温还能再上升4度左右，最高的时候能达到7-8度，比昨天这个4.3度的最高气温呢是高3度多，中午前后啊，这个天气比昨天要暖和一些，今天下班的时候呢，晴天，偏南风2-3级，气温从6度逐渐下降到3度，那么今天夜间继续维持晴天，风力不大，能见度下降。最低气温呢是-5度上下，是入冬以来气温第四次降到-5度左右，可想而知呢，这夜间天气也是入冬以来少有的比较寒冷的几天中的一天。那么明天早晨一早出行啊，要注意保暖，是这样的，一飞。 好的，感谢郭工的介绍，再见。 好，再见。 目前全路网交通指数2.8，基本畅通。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您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人编辑袁硕，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盐烟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吃伊东西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牛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村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智。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9折的优惠活动。 妈，老师教我们学知传中三，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弘扬传统美德，力行勤俭节约。 以上为广告时间。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